心中的伤痕。像失了咒，只能对你坦白说出口。你那处处包容的爱宠坏我，习惯霸道无理对你要的过头，从镜子看你被爱情融化的眼神，要命的迷人。你那真真实实的爱宠坏我，只想呼风唤雨牢牢把你反锁，失了咒，只能对你坦白说出口。

起我那无缘的眼睛，最怕听见你说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，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。 上狼狈，你总要愿意放纵。

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，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，每缕每缕放下。悲苦的晚风，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 那像是力量，为爱小想陨碎，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，但穿过千年那些不再流行生死相恋。那是什么，什么是爱？接近你后就点，喜欢你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感情那么为你狂，我为你变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。嘿，古典扎春水望断，夏花酥壮菜，谁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。